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鬼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呢？无论咩反慢、反离、反车、反压、反巴，甚至乎系反皇马，七日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游行啦！ 漫天风雨，不起云涌，黑鬼德，色武尊，万不惊心。 好，来到新的一集万不惊心，就是那句啦，依旧有我色武尊， 依旧有我黑鬼德，我今次讲得慢啲。 今日呢有个好特别的嘉宾，其实集集都话特别的啦，但是这个嘉宾犀利啦。因为呢我哋在这行里面呢，我或者我讲错你矫正我啊。 我一定纠正你啦。 从来冇第二代入行的。 是， 但是他是另外的。 嗯。 他叫什麼名字？ 第三代。 不知道第三代啊，等我訪問他第三代啊。那他的名字叫什麼呢？我先開了先，邝世杰先生。 Hello， 你好，大家好。 是啦。那他是誰呢？其實他就是漫畫教父上官小寶的仔的公子。 嗯。 是啦。那他呢雖然是紅褲仔出身，但是他應該是呢我認識的漫畫人裡面呢學歷颇高嘅喎， 应该最高，唔系颇字，应该最高。 谦虚下啊嘛，系、 啦。咁咧，唔使当佢谦虚嘅。 佢咧就经历过所有嘅 pose 噶啦。我哋言谈之间咧访问过佢咧，其实真系红裤仔出身，佢又做咗执，做学咗执稿。 肯定有一样冇做过嘅， 系咩事？ 送稿。 嗱、啊，咁我等下佢有冇送稿先吓、啊。咁咧，佢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嘅咧，其实就系拳王漫画。 冇错。 好啦，咁我哋而家正式咧请佢入场啦。 嗯，好。Spotlight，Spotlight， 咁我想問下世傑啦，其實咧， 邝世傑你咪真名？ 係邝世傑，你係真名？ 梗係真名嘅，真名啦。 咁你其實你讀咗咁多書，係咪一翻嚟讀完書咧，就已經立志入呢個漫畫行咧？ 唔係嘅，其實一翻嚟嗰陣時候，初頭係未諗住做咩嘅，因為譬如我喺外國讀，即係澳洲讀書嗰陣時候係讀商科嘅，咁其實嗰陣時根本就係諗住從商或者去做銀行或者咩嘅，係冇諗過做漫畫嘅。 係咪翻嚟做經理啊？ 我唔係，我想，但問題係後來做下咧，唔覺意咁咧，就唔覺意到而家就做咗成都廿年啦，原來都廿年。 但係你係因為細個睇爸爸咧？耳聞目染想所以入呢行啊，但其實真係有個志向做呢樣呢？ 其實完全冇志向，開頭係因為我好後期先學漫畫，即係我好後期先學畫畫。 你好似真係你好似阿賢哥，賢哥又係話自己冇興趣入行。 係，我完全冇興趣入行。初頭 你兩父子都一樣。 如果我有興趣，我就唔會讀商科啦嗰陣時候。係啦，係啊，跟住 同埋我初頭唔睇我老豆啲漫畫㗎嘛，即係 呢好少㗎喎。係 係係。 因為我記得啦。 唔少啊，問問阿馬 Sir 佢個仔有冇睇啲漫畫。 哦。 問得好。我知佢仔會睇漫畫嘅，係咪睇嗰啲漫畫你發人證下？但係我聽過阿黃龍先生咧就話，佢兩位公子都好中意睇啲漫畫喎。佢個大仔仲係朗朗上口，講咩奇數都答得出㗎喎。 系唔系唔系？我有睇，但系 都系细细个逼佢喺度。 呢啲冇得逼嘅，我相信。 有嘅咁。唔系我啲身家你冇得攞噶，唔 系。系啊，我都系好后期先睇我老豆漫画噶嘛。其实我初头睇《中华英雄》先嘅，跟住睇《礼下雨》，因为我冇接触港漫啊，以前系。 咦？你有睇《中华英雄》噶？ 有。跟住 我哋将会有一个环节咧，我会讨论下《中华英雄》嘅下半段咧、哦。未必系今日呢个下半段， okay, 我哋会再邀请你上嚟讲下《中华英雄》。 哦，冇问题，冇问题。系啊，咁跟住后来睇《礼下雨》，觉得原来港漫几好睇，因为以前冇叫港漫啦，即系觉得咦漫画几好睇，跟住后来先至睇翻李小龙，哇正啊！跟住就睇埋《龙虎门》，《龙虎门》亦都系正嘅，系、嗯、啊，跟住先慢慢接触漫画啫。 咁、嗯、我多口问一句啦，其实你有几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细佬嘅家姐。 佢哋两位有冇入行啊？ 啊，唔会入行。 咁但系佢哋见到你入行嗰阵时，会唔会怪怪地咧？ 唔会嘅，咁唔会怪嘅，因为开头做暑期工嗰阵时候，都慢慢系逐啲做啊嘛，咁做下都睇惯咗啦，同埋唔会觉得怪嘅。见咗我老豆做咗几廿年都唔觉得怪啦。 但系佢哋系冇谂过入行嘅。 冇啊！ 关唔关辛苦事？ 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咁、你自己觉得咧，漫画辛唔辛苦？ 细杰，你系几时入行啊？边个时段？ 应该系八几年嘅时候，我唔记得咗。我中三，我就记得我中三嘅时候，但我都唔记得八几。 你中三读完书啦，咁就？ 未。中三嗰阵时候，因为我老豆又唔俾我出去做暑期工，咁咪唯有落公司做暑期工咯。就系咁先至开始，即系开头做执稿嘅，就系咁先至开始做呢一行嘅啫。 你系会系喺边度翻工啊？系喺北角。 我翻正式翻工嗰阵时，好似系东达嗰阵。 东达我阵时已经出咗去噶咯，元哥。啊唔系， 出咗，一定出咗。 都出咗啦。 出咗。 已经八二话社嚟噶。 其实元哥聪明啫，佢唔系唔俾你做暑期工，佢可以得一条路俾你做暑期工啫。 唔系。 夹硬培养你嘅兴趣啊，应该系。 呢招得噶啦，你学下呢招得噶啦。 叫阿马 Sir 上招。 嗱，咁阿马 Sir 听完之后，唔知佢会用呢条招啊。咁但系咧，系咪即系一路做又一路有兴趣咧？ 真系兴趣 应该系我谂开始做采稿嘅时候开始有兴趣，因为你做采稿咧好适合去沟女啊。咁你青春期嘅时候梗系想识女仔噶嘛？咁你识女仔，哇！你画幅嘢俾佢咧，如果喺嗰个年代系天下无敌噶嘛？咁、所以嗰阵时候，开始做采稿嗰阵时候咧，发觉呢一方面嘅趣味性好强啊。咁就变咗咁咪开始会钻研咯。 阿德系咪听到好似好熟口熟面咁样啲对白？ 系，即系你都系 唔系，因为曾经呢度黑鬼大师咧，一个理论咧，佢已经引证咗俾我哋听，系咪啊？ 即系咩理论啊？即系画漫画吸唔到女？ 唔系啊，漫画系一个好特别嘅行业嚟噶嘛。你话俾人知，我系画公仔噶，啲女啊，跳到三楼度。 我唔系，因为而家你如果喺街度撞到漫画家同撞到外星人差唔多啫嘛。 系啊， 因为越嚟越少啦嘛。 嗰阵时都少，嗰阵时 而家仲少而家。 但系你入行嘅时候咧，其实你爸爸有冇反对你？ 即系正式入行啊？ 即系正式决定咗呢个系你嘅职业。 冇，因为冇乜正式反对，因为其实一路都冇乜鼓励嘅，你冇鼓励。咁其实我初来翻嚟喺澳洲翻嚟嗰阵时，未决定做咩嘅时候咧，其实第一件事最主要咧就帮公司个分析部转电脑、因为大家知道分析嗰阵时系喺菲林系好麻烦噶嘛，又贵。咁嗰阵时开始电脑系比较 OK 嘅性能 OK 嘅时候咧，因为冇人识啊嘛，咁嗰阵时开始就尝试将成个分析部转电脑嘅。咁初来谂住用半年时间搞掂呢件事先。咁但系喺做紧嘅过程嗰阵时候咧，即系我会继续做啲封面啊、采稿嘅，但系做紧呢件事嘅时候，就系、突然间系唔知就系 Levering 突然间提议不如做拳王，咁大家知道拳王一做就 OK 嘛，咁就唔觉意咪做咗咁耐年啦。 我曾经记得咧访问阿贤哥嘅时候咧，阿贤哥话：阿细杰一翻嚟，我谂住退休，突然间佢话俾我听佢要入行，哇！ 我都嚟埋， 咁又唔系佢话，咁佢咪延迟咗佢嘅退休美梦咧，一定要扶一扶阿细杰，咁咧一做咧就帮佢做拳王。咁咧，都講翻呢個問題啦。咁你作為一個上官小寶個仔呢個身份咧， 係 有冇壓力啊？ 係冇壓力嘅。 係啊，因為我發覺咧，即係我做咗咁多年咧，發覺原來咧有啲嘢係冇留落嚟嘅，即係無論個老豆幾賣得咧，同你係冇關係嘅。即係啲讀者咧睇你老豆嘅書係唔會睇你嘅書嘅。 冇錯， 係啊，所以係完全係你唔會有壓力嘅，因為根本亦都冇著數嘅，原來係係啊。 我成日以為係有嘅喎， 即係孭住上官小寶個仔個名，以為即係可以掹多少少嘅。 冇乜壓力 嘅。其實呢一招我哋喺我哋自資出版嘅時候已經用過啦。阿徐木添咪用过黄玉郎嘅得意弟子啊，我又用过上官小宝得意弟子啊，一样唔系啦。 你冇俾版权啊嘛。 最近见就系睇嚟睇你本书嘅质素嘅。 明白。 真系。 同埋可能因为我入行嗰阵时候本身上官小宝个名就冇以前咁红啊。 嗯、 即系黑鬼你哋以前入行嗰阵时候啊，上官小宝个名劲好多噶嘛。即系。 Okay. 系咪咯？所以我入行嗰阵时压力唔系太大。 嗯。 咦阿的喺度入手喎咩事？ 喂，但系我想問翻咧，係即嗱，明明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即係準備話做拳王咁啊做，但係其實之前有啲乜嘢預備嘅？ 啊，冇預備嘅， 冇。 突然間有人話想， 因為以前咧係以前做漫畫係好求其嘅，唔係好求其，好隨意嘅。即係譬如嗰陣時牛佬出大哥大咧，係突然之間話喂，不如下半我哋話出本大哥大喎，咁就係啊，跟住就出咗噶啦，係啊，跟住而家大家埋班度橋，跟住就可以就已經出噶啦。咁我哋做拳王都係突然間有 idea， 然之後再傾咯，我可以傾噶嘛，跟住傾傾咗 OK 喎，然之後個合約好快啊，嗰陣時因為精密。做代理好似唔知两三个礼拜一搞掂就跟住即刻埋班就好似唔知个零两个月到就已经出到书我记得好似系 都好快啊， 系咪即系大家嗰阵时觉得出漫画系一个好简单嘅事，好容易嘅事咧？ 唔係嗰個年代，我覺得做咩都比較簡單啲。而家好多有制度化咗，同埋複雜咗。而家好多嘢，即係譬如你攞版權啊，所有嘢咧係亦都冇以前咁簡單。 但你真係見證咗咧一個新舊時代嘅交替啦。 你都係見證咗新舊 時代。我都係。 你幾位都係啊。 咁其實你喺當中咧，你會覺得咧，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其實係以前比較簡單好啊，但係而家呢個制度化好啲啊。 以前老啲，所以以前書種多啲，同埋創意多啲㗎嘛。即係而家好多嘢，就算而家尤其是而家市咁差，個個呢出本書都諗過讀過呢，即係要計好多嘢。以前唔係㗎嘛，即係以前譬如出鬼書突然間覺得鬼書有得做就不如試下，可以試㗎嘛。而家好似冇乜呢啲咁嘅 空間。 係因為成本所有嘢都貴咗，譬如以前成本助理所有成本都好平，而家成本好貴。一諗就要諗好多嘢。 咁但係呢嗱。正如頭先我哋講緊拳王呢件事啦，其實都唔怕坦白啊。咁 係我好坦白嘅，你唔係嘅。 其實咧，大家眾所周知，抗世傑三個字咧，一定係由拳王時代開始嘅。 係。 咁我想問你咧，咁你覺得自己幾時開始獨當一面？當然啦，你都講過啦，你學習咗好耐啦。 係。你問我，如果我覺得開始獨當一面，就應該都係手腦高操。因為首都高出係一本純個人作品，因為其實拳王一本集體創作，咁其實大家都有功勞。咁你話如果純個人作品係首高操，咁初頭都唔係話太過OK 嘅，即係唔係唔 OK 嘅，銷路係 OK 嘅，但係問題係大家未認同啊嘛。但係你可以寫到二三百期，甚至乎即係四百期咧，咁人即係我老豆成日講話，當你成為一本一個題材嘅專家嘅時候咧，啲人就會認同你嘅。咁係我覺得就去到百幾二百期嗰陣時候咧，開始哦。你有啲即係有啲同行咧，又出車書啦，跟住做唔掂淹沒咗啦，即係輸咗俾你啦。簡單嚟講係咁，然之後咧，哦，你可以再做落去嗰陣時候咧，咁仲可以做咁長嘅時候，就開始奠定咗某一個地位啦。係啊， 咁我哋一陣翻場再同你深談下呢個首都高速。咁、 okay. 講翻拳王先。 係 咁點解咧？當時咧，好似你頭先講啦，阿 Lemmy， 喂，世傑， 係 拳王得，我哋不如搞搞佢啦。咁你憑啲乜嘢去相信？但除咗 我完全唔信 嘅，你要相信呢樣嘢先得做㗎嘛，咁咪點去攞呢？ 我係話呢，即嗰陣時我係完全唔知道拳王呢個 game 係我啱澳洲返嚟呢，因為澳洲比較落後啊，嗰陣時仲係打街霸，因為澳洲比較落後，即係慢香，我諗慢香港幾年。咁嗰陣時係，同埋嗰陣時係個資訊冇咁發達啦，即係冇互聯網，嗰陣未有互聯網㗎嘛。嗰陣時係我其實唔係好熟拳王呢個 game， 我亦都唔知道佢得唔得，但係我淨係知道好似魏亮嗰陣出過拳王九五嗰陣就係好唔賣得㗎嘛， 好唔賣得。 拳王 九五即係阿仁哥啊？ 唔係 魏亮， 魏亮。 咁 咁嗰陣時係好唔係啦，好似係私人嘅同佢 係啊，係啊， 但係我知道嗰陣時好唔係啦，所以我對拳王完全唔係話好大寄望，咁即係純粹係一試個心態，同埋拳王一開始唔好賣得嘅，拳王第一期萬八輸啫嘛，咁你知道嗰個年代萬八輸係接嘅嘛，咁所以嗰陣時完全唔覺得拳王可以去到咁犀利， 但點解後期會去到咁犀利？ 把聲咧？ 唔知嘅啫，其實拳王係一路做一路起緊嘅，即係其實嗰個年代我做書嗰陣時候咧，我唔知道原來起書係咁難，因為即係我而家梗係知啦。 嗱係啦，嗱我就調翻轉會咁問啦，就係、是、其實開頭即係例如有頭先有人同你即係都講過話，有人揾可能礦山嚟，跟住然之後我做本書就做啦，但其實乜都唔識嘅喎嗰下， 即係傾兩句又起啦。 O、okay, K， 你係完全及冇個。冇個市場嗰個 sense 去估嗰樣嘢 嘅，唔係，所以可能就係因為完全冇前科，咁你變咗咧乜嘢都係自己諗嘅時候咧，你咪有新意咯。可能讀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覺得你有新意，即係譬如我哋未出特別版之前咧，全樂係冇人出特別版嘅，嗰陣時未有特別版呢樣嘢，咁。嗰陣時一出咗之後，你問我點解試，係因為嗰陣時係因為日本有好多珍藏版，不如試下一期特別版啦。我好記得第一期特別版嘅時候，一出街就即刻有報攤打你電話嚟，係屌到撲街嘅。因為佢話你做乜撚嘢？一本書有兩個版本，跟住然之後咧話好，即係跟住發跟住係啦，跟住發學係咁鬧，係咁鬧。即係而家當然係而家大家習慣咗啦，但係嗰陣時係冇呢樣嘢噶嘛。跟住後來咧第二次俾人鬧就係話咧，一本書兩個版本就兩個價錢，又俾人鬧到瞓。係啦，跟住但係問題係就係因為冇前科，咁所以就可能會帶到好多新嘅嘢俾讀者咯。 嗯， 係啊，嗰陣時係應該係佢打個電話嚟咧，其實鬧你知咧，就係話你俾得少書佢啊。 唔係嗰陣時係未知嘅嗰陣時， 我即係嗰陣時嘅反應係即係喺報攤嚟計，佢可能應該覺得麻麻地嘅咯。 唔係嗰陣反應就係好啊，因為嗰陣時， 好唔應該鬧你。 唔係啊，應該係咁講。 但係人抄書啊，因為人抄書啊，跟住所以報販就覺得哇，你搞乜嘢啊？ 好煩啊嘛， 係啊， 搞乜撚嘢啊？ 唔係因為咧，其實咧，報販有個機制咧，即係喂14蚊咪14蚊咯，15蚊咪15蚊咯。你多個價錢，有啲阿婆即係後生啲會知賣幾錢啦，有啲阿婆級嗰啲， 佢又唔係好， 佢會死㗎，即係突然間嗰本書突然間，佢咪俾28蚊嘅書，俾15蚊，佢照收就賣咗俾你，咁咪蝕咯。 嗰個阿婆收錢嗰個， 係啊， 我哋有阿婆去買 啊。因為你要明白就係、是、賣嘢嗰個人咧，如果太多變化咧，啲老人家攤檔嗰啲咧就會賴嘢。 不過係嘅，當年報紙減價咧，即係啱啱93年蘋果落地嗰下咧。都係鬧到趴喺度，因為個價完全唔同嘛，3蚊、2蚊、1蚊、4蚊咁去噶嘛。 不過我又相信阿石陽得啱，冇嘢去變咧，就冇人會知得唔得。 係， 但係個過程中咧，即係暗暫斷先。過程中有冇問過你父親嗰啲意見？ 冇啊，勸我佢完全冇理過， 佢係淨係幫你去傾版權啊。 佢自己 買完啦，我哋係因為。因為佢本身自己有兩幾本書做緊㗎嘛，佢嗰陣去李小龍嘅勾頭，然之後佢好似仲係起緊鬼書王嗰陣時候，即係佢本身後來鬼書王好似俾昂南尾啦，咁但係佢本身自己都好多嘢做，咁又要管理間公司，咁同埋佢對拳王完全冇寄望嘅，咁佢只不過係咪試下囉，咁所以佢完全係冇理過， 咁可唔可以相對我調返上嚟咁講，佢係放手俾你去試一個，我唔好講玩具啦，即係俾你嘗試下去點樣衝。 我諗你問啦，黑鬼會好清楚。我老豆從來唔做嘢，從來都放曬嘢俾啲鹹啲人做。所以係從來都係總之有人做咧，佢就俾人做，佢自己唔係點做嘅。除咗佢最當打李小龍嗰陣，所有嘢 keep 得好緊，而其他咧所有嘢咧免得過佢就會俾人做，所以同埋最好唔好掂佢。係我問佢你就我問親佢你得啦，你自己搞掂啦。 細傑你誤會咗啦，我其實跟你阿爸。我夾埋數得出嘅年時日嘅，我係入行嗰陣時跟咗半年，跟住咧就係翻到去青埗嘅時候就跟耐啲，嗰陣時有兩年幾，跟住一齊去曬阿黃生度做嘢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大家都係一種好似同事嘅關係咁嘅啦。 我咪都係咪有同事都係俾同事做 咯，係咯。 不過有樣嘢咧，我好刻骨銘心， 係 其實我真係經歷過街霸鬥拳王。嗰、那個年， 你嗰陣時喺街霸嗰邊 嘅，哦，係啦， 真係咧好慘嘅，話俾你聽，顏色啦，即係你噏得出，即係所謂五味啊，眼耳口鼻聞到掂到乜嘢都出過啦。我哋真係辛苦到咧， 到嗰個禮拜出乜嘢啊？咁你側望下周圍啊，見到個水樽就水樽特別版啦，見到個波就波。 差唔多要派避孕套咁滯咯，要。 類似，即係但係你哋。 你又點同佢就偉光。 唔係，其實有得鬥咧，可能有得鬥會好啲嘅添。嗰陣時即係由阿和樂同我鬥鬥嗰個年代開始，咁即係有個競爭對手係唔同嘅。老實講，因為初流咧我哋出特別版嗰陣時候，係我哋出特別版先嘅，因為街版未出特別版。咁我哋出完特別版之後咧，跟住街版出咯。然之後咧，跟住咧其實我諗住不定期出嘅，即係一個月出一至兩個，一個佬啦，我諗一個月出一個。跟住唔係喎， 佢期期出喎， 唔係佢三個禮拜出，跟住咧我兩個禮拜出。然之後佢兩個禮，佢都係兩個禮拜出之後咧，跟住我唔理個個禮拜出，係我個個禮拜出先嘅。跟住然之後咧，佢跟住佢又個禮拜出嘛，我一個禮拜兩個咯。 佢我記得有一個仲好食， 最高峰係一個， 唔係我係讚嘅。嗰期係農曆年，佢有個白頭巾版。咁我哋喺度心諗，哇！你仲唔撲街？點知賣曬？ 係，但係嗰期好賣得，我哋都估唔到。 好賣啊！我哋話有冇搞錯？呢個咩世界嚟？ 唔係嗰陣時， 流流送啲白頭巾。 係啊，嗰陣時有人講，阿千人輝同我講話，你新人做白頭巾啊？唔使啊，夠姜就得㗎啦。即係啲年青人唔同啊嘛，你夠姜就得㗎啦。 係啊，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話，唔係啊話，即係好突然咁咧，睇住你點樣 慣啦、 啊。即係豐盛地喺個報攤㗎嘛，點知唔係喎，係賣曬喎。 唔係嗰陣時係嗰陣時係好似出親啲特別版都係賣曬，嗰、那個年代係 去到最高係幾多書啊？可唔可以？ 拳王 而家講得係嘛？ 講唔講得？ 講得，我不嬲，唔係不嬲都講啊！13萬，最後個最結局 13萬， 97結局都係13萬。 結局嗰陣時13萬， 係啊。 咁平時咧？ 平時 700萬， 睇下個特別版係咩啦？咁700萬有嘅。 即平時都700萬㗎啦， 咁但係當中咧，呢個 product 咧，你同阿 Lemon 苦鬥咗幾耐咧？ 你講啊，唔係喎，我哋各各做其實係，即係故事會一齊傾 係。我所謂嘅苦鬥咧，就係咧又要應付個市場，又要工作，但係一唔停得啊嘛。 冇啊，佢冇應付市場啊，佢集中曬喺個創作度啊，係啊，即係對付啲對手嗰啲嘢咧，全部我搞掂曬。 總共戰鬥咗幾耐咧？呢、這個 三年到啫嘛，我哋淨係做咗拳王96、97、98啫嘛，後來有心立曬噶嘛，拳王街霸係係嘛，即係所以我做到98啫嘛。 咁但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喺你個喺嗰時候咧，其實你覺得呢個題材係你中意做啊，定係其實你不嬲有個新題材？譬如頭先講緊嘅《首都高速》啦，其實你不嬲都想做呢個題材啊，定係嗰個欲罷不能啫？ 其實我不嬲，我真係不嬲冇諗過係做咩題材，我亦都覺得係咩題材都可以發揮。咁所以我話 game 書同埋 game 書咯。咁譬如譬如首拳王差唔多完嗰陣時候啦，咁我開始諗自己做個人作品，其實係真係咁啱寫車書，唔係好刻意去寫啫嘛，咁係唔覺意咁唔覺意寫咁多年啫嘛，咁我其實係冇介意過寫任何書嘅，就算足球啊、黑社會啊，其實 你識唔識揸車？ 識嘅，梗係識啦。 唔係，但係因為你會考慮咧，嗱，我哋一般都會考慮，喂，車書做警做好趴街嘅喎。 所以咪呢個係咪諗辦法解決咯？係嘛，即係諗辦法喺技術上咧解決到佢哋做車係好容易做咯。係、 嗯、 啊。 於是乎你利用咗電腦去負 責。係電腦嗰陣時有電腦同相機開始勁啊嘛，咁所以用嗰啲去解決咗呢個問題。 嗱、我其實有一個問題咧，問好似好多餘，但我覺得應該要問嘅。咁頭先你其實你隱隱約約透露咗嘅，因為你唔介意做任何題材。其實你心目中有冇最喜歡嘅題材咧？ 冇咩嘅喎，但係 真係手到拿來。 同埋有啲嘢唔到你控制，次次都係。通常譬如你想寫一樣嘢， 大部分人都會有個心底，即係做漫畫創作啦。嗱，嗰個題材賣唔賣得一件事，咁你一定會有啲話我好想做，但你明知佢。 不過其實我想寫愛情㗎，係 嗰 陣時想寫愛情㗎，但係冇乜機會啊，又係冇乜機會，一路都冇乜機會寫愛情，因為可能有市場問題，或者係就係機遇嘅問題啊，即係一路以嚟都冇乜機會去寫愛情。 會唔會你嘅愛情嘅感覺已經去咗一個好成熟，你已經冇咗以前嗰種嘅。 我覺得我覺得唔係呢個問題，係因為 寫翻44歲嘅。 可能因為我一開始咧係跟阿科林啊，咁阿科林嘅採個偏柔啲，即係好女性化啲嘅，即係所以我畫女仔係 OK 嘅，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可以寫啲少女啲嘅， 女性啲 啦，係啊，嗰啲題材嘅。 嗱，但係頭先即係翻去講，頭先就係完咗拳王之後，你可能你自己路裏頭有個想，可能自己真係執筆啦，去度一個故仔出到嚟，但係成個過程當中其實都係因為有人揾，所以有做。 跟住然之後成功去到九六九七九八完咗之後，咁其實由嗰時開始就決定真真正正去投入呢一行度。 唔係，其實我諗係十年前到係做咗下手攞歌手嗰陣時候就決定係呢行嘅，因為 先決定呢行， 係因為其實因為我係譬如拳王，其實九八咧做到一半嗰陣時候已經知道版權我哋攞唔到噶啦，即係九九我哋攞唔到版權。咁你要開始部署之後間公司點樣？咁嗰陣時其實出緊好多書嘅，即係個禮拜出六七本書。 九八年你哋八葉畫社應該仲係好勁啦。 抗事啦，嗰陣時咁嗰陣出六七本書，咁我諗緊，如果拳王之後咧，我係諗住不如試下自己做主筆，係啦，咁跟住我冇諗過自己主筆得唔得嘅，咁係即係好巧合地係或者好彩係車書得喎，咁跟住開頭我都係諗住做多幾年唔得就走啦，但係做咗十年之後發覺呢行冇就冇得走啊，即係譬如而家我知道冇得走啦，都係一路做到死嘅呢行應該係。 唔做車書可以買架車翻嚟參考下， 即係好似佢哋寫古惑仔咧，就要去夜中嗰度去實地考察啊嘛。 哇！你講嘅咋？ 係啊，阿劉老不嬲都係咁講啊，話我想攞料啫嘛。你要緊貼市場，你要知道而家猜嘅咩妹，講嘅咩語言，係流行啲邊啲嘅品種嘅嘢，佢哋要跟得上，即係好似好潮嘅嘢，你一定要去旺角睇嗰啲波鞋啊咁嘛。咁簡單啫嘛 ，OK， 嗱呢樣叫得啦。其實咧，頭先我哋咧喺麥後面都講緊咧，其實都係一個老生常談啦。香港除咗技擊漫畫之外咧，其實你覺得仲有咩題材可以有個生存空間？ 啊，我老豆話齋，其實咩題材咧有生存空間？問題你寫得好唔好嘅啫。 問題你想生存嗰個空間有幾大？ 唔係你其實如果你寫得好咧，好多題材可以寫嘅。即係譬如嗰陣時個個都話愛情唔得，咁啊劉雲寫本 Free 一百都賣得㗎，好賣得添。係嘛？即係唔係個題材嘅問題啊，係個主筆嘅問題。由始至終咁多年都係個主筆問題啫嘛。 咦？咁我講笑咁講啊，佢又想寫愛情未寫過，手到高衝佢又寫得掂。百分百手到高速，你覺得唔得咧？ 可以嘅，應該 多數 得，多數得嘅，有生存空間。 周星馳話嗰啲咩啊？叫咩啊？ 唔記得留遠咯。 咁其實咧，我知道咧，你除咗係做漫畫之外咧，據聞你係修讀咗動畫課程嘅，係啦。咁其實咧，你點解會突然間？有興趣讀呢個咁專門嘅課程？ 其實我唔係淨係讀動畫嘅，讀埋拍片啊，所有電影啊，所有嘢。係因為我喺澳洲嗰陣時讀商科，咁譬如寫咗咁多年漫畫咧，其實我寫咗好似寫咗成五六年漫畫之後，發覺咧即係大家都係打天才波，即係譬如我老豆自細打天才波啦，黃龍又打天才波，阿馬 Sir 又係邊學邊做，咁好似冇乜系統咧教人點樣由基本去學同埋去創作漫畫。咁譬如我係諗緊，應該其實應該有啲正統嘅方法，咁就不如試下去進修。咁還念有時間嗰陣時候，咁就所以不如去讀一個學位，去睇下人哋點樣教創作呢樣嘢。咁所以嗰陣時先走去讀呢樣嘢，係啊。 但我反之然係會喺另一個角度去睇喎。你係會唔會對呢個咁啱啦？中國大陸就改革開放啦，我哋動漫畫就叫做創意工業啊。其實你咪對呢個項目或者呢個市場嘅抱有好大嘅信心或者野心呢？ 如果我因為我哋好早已經喺大陸出漫畫，其實我對大陸嘅出版咧，我諗係十年之內我都唔睇好，即係因為大陸啲人 出版漫畫，仲要係今日開始十年啊！ 今日開始十年之後我都唔睇好，因為大陸對出版嗰個操控咧太強，同埋發行嗰個問題仲係好大，咁所以呢行好多人上去都知道係好難喺大陸嘅漫畫度，加上而家互聯網已經越嚟越厲害嘅時候，啲人已經更加習慣網上睇漫畫咧，更加難做。 咁動畫咧？ 動畫唔啱做，個性格唔啱， 即係你純粹都係想睇到嗰個成個流程。點樣去製成？ 係同埋係學下創作嘅，因為特別係答翻你問題係動畫咧，太過一大班人做，冇曬個人嘅味道喺度，所以我唔係咁中意做動畫。 除非你係一個 director 咯，即係一個導演。 director 都唔得，係啊，都唔得。你受太多嘢牽制，市場啊、題材啊，所有嘢牽制住。 明白。阿德，你舉手做咩？ 唔係，冇乜嘢嘅。 乜嘢？ 我叫你吔我咧，係咩事咧？咁樣。另外我想問咧，就係話。所以而家咧，你而家係喺一個教育機構做緊教育英才嘅事業啦。咁其實咧，你覺得係一個使命感啊，定係一份工啊，定係想從中咧睇下第二代嘅年青人咧愛好啲咩？ 每樣有啲啦，即係又係機械盒，又係初流有人揾我去教嘅，即係教啲校外進修嘅，即係 Open U 啦，即係大學。咁校外進修，跟住後來咧，教統局即係政府咧想搞啲正式嘅漫畫課程，就係教統局會考課程嚟嘅。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將漫畫帶入去一個正規嘅中學課程。咁咪所以同佢哋合作咪嘗試咁做咯，係啊。 但你覺唔覺得其實係咧由大陸開始咧對動漫個產業咧尊重咗？正規咗、正視咗，令到咧所有嘅嘢有啲轉變。 我諗唔關大陸事，因為我搞已經講咗十年前，大陸都未開始。我覺得係因為因為最主要係因為睇漫畫嗰班人大咗、嗯，因為而家譬如喺政府入面好多人就去到45歲都係可能睇漫畫大，佢、嗯、哋接受咗漫畫唔係洪水猛獸，即係其實漫畫可以係一個創意、一個產業嚟嘅。咁所以係成個文化同成個社會咧接受咗漫畫，所以先至可以好似而家可以入到學校。 明白。咁你自己认唔认为咧？你自己系等待紧一个时机，啱你狂世杰嘅时机？ 我反而等紧灵感，即系我觉得时机，我觉得任何时候都系时机。即系譬如其实而家所以话市道差，其实主要都系大家唔做得冇咁落力嘅漫画人系。但系我觉得可能如果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啲人或者未必系我啊，可能大家有啲漫画人突然间谂到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出版形式或者某一个方法会突然间会爆到本漫画系好卖得或者好成功嘅出嚟，唔知道。但系我觉得系会仲有机会嘅。 嗯，因为佢呢个市场未系话 未，如果唔系我唔做添啊。 即系你咁换句话讲咧，觉得点样可以杀出一条路啊？ 未知道我做紧，系未知系摸紧，仲摸紧，系不停会尝试。 咁我曾经问过你啦，喺呢度都再问你一次啦。即系你将来或者你而家除咗教师之外咧，你有冇谂紧再出自己嘅作品啊？ 会，其实我不嬲都做紧噶，系、嗯、啊，不过冇以前做得咁密啫嘛。即系而家会做好成辑。或者諗好曬之後，譬如如果八期一個完整，好似電影咁咯，八期拍好曬，即係電影就拍好曬先出噶嘛。咁我又係八期做好曬之後先掟出去，係嘛？即係冇以前咁做周刊咧，哇！呢個禮拜做，下個禮拜好咁急，係啊。但我一路都會，其實我想 keep 住一年會有一套作品出嘅，係、 嗯、 啊。只不過其他工作太忙，所以我做唔到啫。 但你有乜嘢方法呢？我唔好話佢必贏啦，去令到你所謂你自己嚟緊嘅作品咧有一個生存空間。 我老豆嘉樂嘅不死神功咯， 我就想呢樣嘢。其實咧，上官小寶先生咧，即係賢哥啦，嗰套不死神功咧，我哋喺呢幾十年裡面咧，真係欣賞得好緊要。咁傳到落你呢代咧，可唔可以細緻講下你點樣用呢個不死神功去做你嘅 project？ 其實即係我亦都用咗好多年去消化佢嘅不死神功嘅精要啊。其實最簡單就係第一件事睇餸食飯啦、啊，即係你個市場既然個市道唔好啦，你得幾千書，譬如以前可以18000書嘅，而家得譬如3000-4000書就係圍皮嘅時候，咁你就睇住呢個數去做咯，就唔好用啲咁貴嘅人啦。大家知道而家行內有好多人好貴噶嘛，咁你唯有唔用啲貴嘅人啦，就用可能用啲新人，但係用啲有活力同有創意或者有黑啲嘅人啦，其實可以彌補好多缺點。第二就係話其實。所謂不死神功咧，就話唔好將個責任擺喺啲助理度、嗯，即係本書賣唔賣得咧，擺翻喺主筆度、嗯。只要你將個責任咧，你將你個所有嘢擺喺主筆度咧，其實係唔會死，係啊。 咁喺你心目中嗱，我假設你用你呢一代世傑嘅不死神功，你睇嘅評書數用咩嚟做起點？ 其實我覺得而家嘅評書數係可以，如果自己做嘅話，佢好低嘅、嗯，即係話3000-4000書可以評到書。 即係話嗱，我又喺個麥後邊講講，以前阿馬 Sir 都講過啦。所謂嘅評書數咧，就係話由發行攞翻翻嚟嘅錢，而嗰個錢咧就令到你唔好話賺錢啦，唔使蝕錢。即係講找埋嗰個印刷費嗰啲叫評書數啊。咁喺你心目中睇咧，譬如你而家嘗試用你嘅不死神功咧，你嘅評書數會係幾多 少？3000 到咯，我諗。 3000到。 即係最主要填到個印刷費同埋啲基本助理費得。即係預咗自己係冇稿費去做咯。 嗯。 係嘛？即係你有咁嘅心態去做咧，你唔會唔買，即係唔會做唔到落去啦。即係如果你要諗住哇，成班人個個萬幾兩萬蚊助理費嘅，然之後咧自己都要代10000蚊稿費嘅，你根本唔使做。 係啊。咁啊似六。70年代做漫畫嗰個手法， 而家根本就係已經回歸到嗰個年代，因為經過咁多次嘅洗禮啊，即係高高低低咧，其實 高峰嗰班人呢全部都差唔多退休㗎啦嘛，即係譬如阿馬 Sir 啊、黃生啊，我做多十年八年都退休㗎啦，咁 做多十年八年退到去啲嘛， 係啊，咁你諗下，跟住後面嗰班人又接唔到啦，咁其實而家根本就係回歸返由零開始嘅時候㗎嘛。 咁你自己呢對於運用呢個小寶神功啦、啊、去延續你個漫畫生命呢，嗰、那個信心度大唔大呢？ 其實我不嬲都好有信心喎，即係嗰句，如果冇信心，我唔做呢行。即係我覺得你只要咧喺一個好低嘅位開始嘛，諗住有一個捱上去嘅心態咧，唔會冇得做。如果你一開始話一開始就已經預咗兩萬書嘅話，冇萬五書或者冇一萬書唔做嘅話咧，其實一定做 唔到。就 係啊，所以其實底心態決定境界嘛，成日都話。 其實咧，老實講句啊，係嚟到呢一步呢一度啦，我可以即係大膽啲講句啊。其實如果所有漫畫人咧，好似阿世傑咁有呢個不死神功嘅心態去面對市場咧， 心態， 香港漫畫永遠都唔會死。 係啊，係、啊。 好嘛，咁、啊、我哋今日好多謝阿世傑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嗯。我哋希望不死神功萬世長存。 等等先、嗯，你好似同佢有個約會喎，好似話有約會。 係，我哋一陣咪後咧，我哋會約佢講我哋嘅經典漫畫《中華英雄》。 好， 好，好， 今日 多謝 阿世傑。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回忆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